旅美同胞21号在华盛顿、纽约、洛杉矶、费拉德尔菲亚等美国各主要城市一起举行反战维和游行，表示反对萨德部署在南朝鲜，谴责美国的战争阴谋。他们在白宫和洛杉矶的南朝鲜总领事馆前等各处举行了游行，由美国和平运动团体和进步团体的代表也参加了游行。